这个帮助大家就是封闭了道路， 对，封路了，制止大家继续前行。 哎、对对对，救了很多的人命、哦。然后当时我们也说啊，一定要能不能好好的中奖一下这个 是是是 这位安老师。 那结果出来了、 啊、 是吧？ 出来了， 哎呀， 10万元奖励这位安 应该的 老师、哦，这个绝对是啊。我们这个人家这个奖金拿的，我们真的心服口服， 以资鼓励，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啊、当然，我们说、啊、不能光这个，咱们看人家啊，安老师是通过自己的什么？勤奋，对吧？ 哎、 你每天都去巡逻那条路， 对呀、 啊。还有人家的专业知识，你比如说像高磊，可能看到路上有块石头，但我想，哎，这个地方多了块石头， 好美，我要跟他拍自拍， 你 我要调美颜、 哎，是不是？你看这个高磊呢，往那一看，看到块大石头，自拍一下就完事了。但人家知道，哎，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啊、真是。 然后呢， 啊、 就及时的 做出了判断， 做出了判断， 而且是正确的判断。 啊、对对对对、啊，所以人家是这个叫勤奋加自己的专业知识， 嗯、 最终获得了这样的那个奖励。不光是，其实奖励是一部分的，就是最重要的是救了很多人的人命， 没错没错。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说自己吧， 说自己啊。 你在你 救过多少人命？ 别别别，你。这种这个事情还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 我爸原来就救过一个小朋友，想当年在团结， 应该是那个时候还没你， 不是有我 啊， 有我，我就眼前发生的事儿， 就那时候已经有你了， 有我了， 哦， 我就端坐钓鱼台嘛， 哦， 我就看我爸怎么救人家， 哦呦呦， 就是团结湖公园里边其实不深的一个水系， 嗯、 有个小朋友就快淹了， 嗯、 我爸扑通一下就跳进去、嗯，直接就把小朋友给举到了头顶。 哦，就后来小朋友把你爸爸救上来了， 就这么一个英勇事迹。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哦、 考试作文还写了这个题目。 哎呦， 我爸爸的故事。 哎呦，这孩子真是 终于夸了我们家人。 对对对对对，太不容易了，雷哥啊，像咱父亲也是，这个表达敬意啊。 哎， 那个，所以我们说啊，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 啊。 就是你们在工作当中曾经获得过什么奖励啊？不，奖金。就你因为什么事情拿到了多少的奖金？ 哎，对，咱们就说说这具体的事儿，还有拿了多少钱？ 哎，就比如说这，哎， 这事儿怎么让我一说就那么 猥琐？你就 对 说， 就是 你比如说你在工作岗位上、 啊， 你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得到了多少钱的奖金？ 哎，咱们说句，我还真有 哦，你有， 真没少拿钱。我告诉你，刚才我想的那个奖学金那是其次 哦， 我在咱们单位我获得好多奖金啊 哦， 我就不多说了，是吧？那是优秀主持人的奖励 哦，你拿到过优秀主持人？ 我连续4届当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喜爱的优秀主持人称号。 那些评委老师都怎么了？ 连续4届也就意味着连续的八年前后8年的时间呢？ 哦，2年1届。 对，我称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哎呦，哎呀，有同时期还在的主持人吗？能出来说一说你们当时是怎么着扶贫吗？这是 雅娟都退休了啊！ 哎，所以今天大家都说一说啊，你们在工作当中曾经或者是生活当中啊，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而拿到过多少钱的奖励 啊？ 好吧， 对对对、 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咱们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自己的那些高光时刻， 是是是，光辉时刻哈。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昨天通车， 10家主要住房租赁企业承诺不涨租金。 好，还有10万元奖励房山塌方避险工程安红三。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于昨天中午12时通车，那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正式成环。此外呢，连接北三线的京秦高速公路北京段也于昨天同时开通。首都地区环线高速也称首环高速， 哇， 哦，已经 已经叫上手环了啊，不是叫七环吗？然后说，也就是人们以前俗称的北京大七环、啊。 对对对对对。 通州至大兴段全线通车之后呢，以往这条高速路上的断点将被打通，那手环高速正式成环，对于疏解北京东六环车流压力和过境货运交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全长940公里，其中北京境内是38公里，除成平高速公路正开展前期工作外呢，其他路段已经全部通车。为了尽快实现区域互联互通，交通运输部指出，先期通过替代路线来实现首都地区环线的高速公路功能，形成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这个替代路线啊。目前替代路线已经实现成环。 以后咱们出门尤其是去京津冀更方便了哈、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回龙观地区的老堵点北郊农场桥改造工程正在紧张的施工，预计今年底桥梁主体结构将建成。完成之后啊，北郊农场桥由一上一下改造为两上两下，加快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也增加了这座桥的通行效率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近日召开座谈会，自如、向如、这个蛋壳公寓等10家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参加，共同承诺落实三不得要求，并承诺不涨租金，且拿出手中共计超过12万套的全部存量房源投向市场。 早就该这么做。 不是，其实是因为这个、啊、这个新闻它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背景啊、 哦、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房租出现了一些 波动、 嗯、啊，然后呢，出现一些波动以后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位我爱我家的老总，他站出来，姓谢的一位啊，不是，是姓胡的啊、 嗯， 对，当时是，对，他姓胡啊，我爱我家的一个老总啊， 嗯、 啊，先出来说为什么这次房价会涨、 嗯， 就是因为有一些长租公寓。他们以高于市场价20%到40%的价格去把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去收房，你懂吗？懂我意思吧、 哦？ 比如说高林，你家不是七八十套房子吗？ 啊， 然后 对， 然后呢就把你们家那些房子先收过来。 哦， 但是他收的价高于20%到40%。 好啊，那我肯定愿意租给他呀。 你愿意啊？ 啊， 但是你想，这企业也不傻呀、啊。那我租上来以后，我花这么贵的价格租上来，我租给别人我也得贵呀、 啊，还得翻番啊。 对，我还得给就最后这部分钱就转嫁给租客了嘛。 那肯定。 所以房价就租价就涨上去了，对吧？ 哦。 但是呢，这个当然这位胡总啊，发表了完了这个言论以后不久，就没几天好像是，就马上立刻从我爱我家离职了。然后呢，之所以离职啊，就是他自己说是因为就是一通电话啊，当然这通电话是这个真真假假，有点罗生门 哦 啊，就是反正后面这个如果不实的消息，我现在不方便说，反正就等于说是因为他发表了这通言论，有一些其他的企业啊，他说啊，就有一些其他企业给我爱我家的老总打电话。啊，说你能不能管一管你们这个姓胡的，不要让他胡说八道。然后呢，结果，这个他就被离职了，等等的，这是现在的一些言论啊。当然，人家那个他指责的那一方，人家直接站出来说我没有打过这个电话，怎么等等的。反正现在就是有点罗生门， 就搅和在一起、啊，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但是你看这条新闻现在出来了啊，我们就说现在这些公寓、这些企业已经落实三不得要求，并且承诺租金不涨价。 关啊、嗯，关键就是他们还有12万套的存量房源，人就一直闷在手里头呢。所以我觉得也就印证了刚才你说的，他们之前已经确实是大量囤房了， 嗯、 垄断这个市场。 这个不能瞎说啊，反正这就是是吧？反正高磊，你家那100多套房子就有出路了啊。 好，谢谢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六北京学校在通州区鹿城镇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作为市教委直属的12年一贯制公立学校，紧邻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域的北京学校，占地面积大约是300亩、 嗯、 规划小学48个班，初中30个班，高中30个班，计划明年9月份小学部1年级招生，到明年年底中学部建成，到时候城市副中心随迁职工和当地居民的子女都可以就近入学了。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一说你曾经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拿到过多少钱的奖金。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人生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无人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阵，生如海，无意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 好，看看大家这个都拿到过什么样子的奖励是吧，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啊，回顾一下自己的高光时刻，看看看看看啊。月半应该叫胖叔哈、啊、对，这个他说2015年北京市发行集团技能大赛图书推荐比赛第三名。 哇、 啊、然后第前三，然后说奖金5000，一次5000，一次8000。 对，人家是后来补了一下说，哎呀不方便说具体名次、啊、怕我们有同事开车听到、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提当年勇。 不是，这不是我们让你提的吗？对不对啊？然后哎，我叫图书推荐比赛，怎么这个还有这么这种比赛吗？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演讲比赛的那种感觉，我把这个这一套丛书推荐出去， 推荐 看大家受欢迎的程度。 哦， 是这意思吗？ 哦，还有这样的比赛 啊， 挺好挺好的。 卖瓜， 嗯，好 啊，不是不是，来，糖找栗子说了，嗯，我喜欢旅游 啊， 一般回来呀、啊，我都得写点游记什么的 哦， 然后呢，就会得到一些这个平台的奖励， 嗯，对，然后比如说免费吃、 啊、 住行，还给钱， 奖金都在1500差不多呢。 哎呦 啊， 哎，架不住人日积月累 啊。 对呀、啊，上个月呢，应邀推广咱们大密云， 哦， 也有奖金1500元， 嗯， 哎呀，免费玩还能赚点零花钱。 你看这个，我其实特佩服这些、就是人家出去写个游记啊，就是我又玩，然后顺便把这个游记写了，还有钱， 还有钱，还有自己的实体，你知道吗？ 啊，实体， 比如说你自己，我记得有一个叫背包十年那么一小伙子， 哦， 他自己出书已经出了4-5本了，就是把他这个旅游十几年来的这个行程写下来以后。嗯嗯嗯，筹得了一些这个自己的资金之后，开旅馆、青年旅社、 哦， 应该已经开了3家了。丽江 是吗？ 对，四川有一家，好像云南是不是正在开一家？你想想， 哎呦，你看 厉害了吧？ 这个玩的 啊，自己的实体经济都发展起来了。 哎呦，你这玩的太厉害！哎，对，说到这儿，有一位听众还跟我留言说，想要你周日的时候请来的那个有位叫什么行者的是吗？ 行者谭怀宇，谭怀宇老师。 啊、对对，想要他的。这个打听他的消息 联系方式啊、 哦、 但是就是谭怀宇老师，咱们客观讲来，这两天因为他前两天去西安讲学突发身体不适， 哦， 有我这么说，反正就是这两天在休息，我们过些日子再 找他吧， 对对 对， 好不好？好不好？ 对对对，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嗯， 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所以说你曾经因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得到过什么样的奖励，甭管这个是现金奖励还是实物奖励，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啊，像高雷，人有人说，葛大爷说了，高雷啊，你这个连续4届最佳主持人的奖金是不是都买房了？ 谁说的呀？我这 一次 都交我们家媳妇儿了，我告诉你， 他媳妇儿拿去买房了。 哎，我还记得我有一次 特别就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一次都获得现金奖励的。那个时候我天天跑步，我大概是04、05啊，那时候我们电台，咱们北京电台还有大型的运动会呢。春季运动会，我记得是在一个特别大的好像是在长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的。我当时获得了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男子200米的亚军。男子200米的亚军， 当时咱们台没男人吗？ 一群男人跟我跑啊，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冠军，那 你要一个坐姿跑步、腰间盘突出的人拿了个亚军，你这样说出来，我强烈建议我们北京电台再举办一次运动会，好不好？来来来， 反正后来那冠军那哥们儿去北京电视台了， 参加叫养生堂节目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刚才忘了说了，说由这个点引出的结果是我当时获得了现金奖励200元。 哎呦，对。这个真的其实 是重要的， 这个对人家不管是200块钱多少啊，那个荣誉不得了， 对，冠军 你是台里第二能跑的男人，这谁信你这是？ 哎，朱红当年参加比赛了，我们 朱红拿什么？ 朱红好像没拿奖， 朱红也我估计他去的当天穿高跟鞋吧， 没有， 描眉画眼说去的吧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说一说热点消息啊，房山区昨天召开大安山乡军洪路地质灾害成功避险表彰会，对于大安山乡赵母地村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员安洪三，还有村党支部书记王月堂和北京市路桥管理养护集团瑞通七处第三专养段山川班班组进行通报表彰，其中安洪三受到10万元奖励。 没错，那么房山1/3呢都是山区，也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易发区。安洪三每天都会对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进行例行检查。那么崩塌发生前一天，安洪三就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说啊，头一天就发现马路上有落石。到了8月11号早上起了8点多，安洪三在房山区大安山乡军洪路 K18350 处的马路路面发现了一块大石头，足足有10多吨重啊。那么今年入汛前呢，刚刚经过了群策群防专业培训的安洪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掏出了手机，多角度他拍摄下了现场落石的照片和视频，第一时间发送到了群策群防员的微信群里头。 对，没有任何耽搁啊，安洪三马上开始在落石路段设置路障，截人截车，正在巡查的北京市政路桥瑞通七处第三专养段山川班也及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在相对安全且便于车辆掉头的 K17+700 处采取了这个断路措施。 是。 那早上的8:30，大安山乡军洪路 K18+350 处这个山体崩塌，大约30000方的土石顺着山石轰然翻滚而下。当时其实安洪三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离着当时就大面积这个崩塌的地方只有20米啊。 对，多危险。那么根据事后统计，在灾害发生前的10分钟之内，安洪三果断地拦停了行经车辆有15辆，行人28人。其实在房山像安洪三这样的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员还有342名。而山体崩塌无人员伤亡的背后是一支队伍，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和他们的专业素养。 来，把掌声送给安老师他们所有的群防员们啊， 谢谢，特别棒。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样来关注一条可能会这个一定要做好预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夏季食物中毒。 哎呦，不久前呢，一则一家三口吃黑木耳中毒，7岁小女孩出现了多脏器官衰竭的新闻，让很多人触目惊心，记忆犹新。炎炎夏日，饮食如果不注意，食物中毒便时有发生。常见的食物中毒有哪些？他们会怎么发生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科学 技术研究院营养员研究所的专家。专家就将食物中毒分为四类：化学性食物中毒、微生物性中毒、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和不明原因中毒。那么针对以上的几种常见食物中毒原因以及预防措施，专家给出了以下的建议。 首先第一个就是木耳中毒啊，这个预防措施呢，就是泡发之前一定要先把食材表面洗干净，然后使用干净的容器和干净的水来泡。夏季泡发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里，就是冷藏室里泡，水就冰箱降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增殖速度，抑制致病菌的这个产毒效率。也就是你别放到大太阳底下呀、你那个不是泡木耳的，你那是 培养细菌呢， 对对对，您那做那个什么叫培养皿呢，是吧？还有就是泡发各种干货后呢，如果发现它表面黏糊糊的，或者是有异味产生，一定要毫不吝惜的丢掉。 对，扔了。 还有就是不要一次性泡发过多的干货啊。还有就是如果泡发后24小时吃不完，建议分装在保鲜袋里，放冷冻室保存，取出之后再蒸一次或者煮一次，来保证杀菌。 对，最好就是随吃随泡哈。那么另外就是预防海鲜中毒，一般呢，这个副溶血性弧菌是一种嗜盐性的细菌，存在于近岸的海水、海底沉积物和鱼呀、贝类海产品当中。如果处理不当，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或者是生熟食品的交叉污染，吃法不当，就会引起一些食物中毒。那怎么吃呢？第一，首先不要吃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第二，咱们对海产品一定要烧熟了、煮透了，最好是保证15分钟、20分钟以上。第三，就是吃海产品要现吃现做，对吧？第四，那么盛放过海产品的容器、用具、炊具及操作人员的手，应该经过彻底的消毒之后，才能接触熟食。 我来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西瓜中毒 啊。 这个西瓜剖开之后放在室外几个小时之内，细菌就会成百上万的增加。进入冰箱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绝对不是一劳永逸。一旦保鲜膜包裹不严，或者是搁置时间过长，照样会产生大量的细菌。所以专家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不要吃隔夜西瓜，现切现吃。一旦发现有变质，一定要舍弃。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 来看看大家曾经获得什么奖励啊。 Leon 就说了，7年前腊月23公司放假，我在外为公司要账，要到腊月29、要回了多少钱？要回了300万。 天哪， 老板很豪爽的奖励了我3000块钱。 不应该是10%吗？ 对。然后说扎心的是，老板就不再讲业绩提成的事儿， 哎呦， 心凉了。但是现在哥们自己开了3家公司，人家现在自己 牛， 就你这能力是不是啊？然后说其中一个经营规矩就是，归属兄弟员工们的业绩提成绝不可扣， 这就是大气。 对啊，我跟你说，好，有300万给人绕回来，给人3000，你也老板，你去， 我要不去要呢？这300万你毛都没见着啊！ 真是， 对对， 我跟你说，这现在在家数毛呢。来 看看 这个双双说了，大二大三。就是像二等三等的奖学金1000元，工作第一年优秀新人500元加年底奖金1000元，第二家工作第一年优秀新人3000元，第二年最具团队精神奖2000元。你看看 我 年年都有收获。 双双就是换公司就是为了拿新人奖。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

新，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00，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0.7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的品鉴。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呀，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说一说你曾经在生活当中啊，因为干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得到过什么样子的奖金或者实物奖励、 哎、是 对吧、啊、哎，说一说。我们有一位叫 OOO 的朋友，这应该是一位我们的这叫火车司机 哦。 他说是这样，我开火车因为防止事故奖励一级工资， 哎呦， 这可是长期的、 哦、 对吧。人家说那可是山洪淹没钢轨， 对。 然后呢，这他说这个，但现在我退休了、嗯、但这件事情值得我骄傲的就一辈子。 你想想，他要是说现在退休了，那就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 嗯、 好几十年前的事情，如果涨一级工资那是大事儿啊。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几十块钱呢、 哦、 一家老小可能就靠着这钱 对对 生活呢，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哎呦，这个确实 太牛了。 嗯，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在说，自己得的奖励 啊。 阿范就说了 啊， 以前的公司年会的时候， 哦，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嗯， 我获得了什么呢？ 什么？ 女员工玩俄罗斯方块第一名，我得了1000元的奖金，我天哪、 哎！这个你别说，磊磊、啊，你玩这个行不行？ 我玩过，但不行。 这 就是他呀，就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嗯嗯， 我就容易心慌。 嗯嗯， 我没有那种运动员的这种心态，你知道吗？我一遇到困难， 心理素质， 对，心理素质，我一遇到困难我就想放弃、 嗯， 一放弃我就浑身发抖，一抖我就摁错了键， 哦、 嗯，然后就输了。 哦， 你行吗？ 所以，要不然咱们俩比一比。来个小俄罗斯方块，别 你肯定也不行、嗯、你敢跟我下五子棋吗？我告诉你， 下五子棋。 对呀、啊、 咱俩直播下五子棋行不行？ NHK 呗，是吗？ 行不行？ 开个玩笑啊， 哎，到时候看看啊、嗯、那个还有难受的李小胖说了，我呢平时就爱写个小段儿， 哎呦呦呦， 写个相声、 唱 个歌什么的， 好嘛。 所以呢在我们单位连续4年拿了年会表演的1等奖、 哦、 那什么2等奖、3等奖那就更多了。 哎呀， 于是等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领导亲自过来找我， 怎么着呀，继续参加吧。 是这样， 为国争光，不是为单位争光。 小胖啊 啊， 今年要不你当评委吧，给新人点机会。好家伙，这个属于怎么叫了，哎呦，我这个今天早上嗓子疼啊，我这个现在嘴里你们可能听到我跟含了个东西似的，的确含了个东西，含了个龙角散。 对对对， 因为嗓子有点疼的都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嗯、 就是 没有点奖励什么的 你还要准备现场直播发红包啊？ 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是不是监制也不给我发个微信 安慰一下。这样李小胖，你给大帅点奖励吧。 真的， 你 拿了那么多奖， 你写段子写得好吗？你这样，你给我们出发吧。 对， 啊，我们节目或者我们这个写个三句半， 哎，写个段子， 对， 是不是？ 对，我们到时候演绎一下。 哎，好吧，看一下啊。那个还有一个点说，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嗯，我上家公司拿了2000的全年最高销售奖金，还是年会上，之后给我算这个月工资收入里面，之后很不幸我的工资就跨入了新的一个扣税登记表，就那种就又税的税务等级嘛，税的收税等级。然后之后我算了一下，2000的奖金扣除多扣税的钱就剩500了，说好请同事吃饭的，我这就尴尬了。 哎，我怎么 你们公司有点抠啊， 就有点就是到关键时刻 最高销售奖金啊， 就整你呢，是不是故意整他呢吧？ 不会不会，这不会。但是我觉得不管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2000块钱奖金，因为一般都是会有比例来算的嘛。 对对对， 当然年会上有的时候是看老板开心不开心啊，怎么样的， 直接就哈夸夸的。 但是我不管怎么得出来这2000都有点让人 接受不了， 有点寒心吧。2000块钱不是说钱多钱少，而是你要跟他的这个付出成正比才 成比例， 对吧？ 是吧？来看看这个宝牛就说，2002年上大学，因为学习好，我总能拿奖学金。哦，不是一等，那就是特等啊。最次也是二等。 人家，你看人家不是一等就是特等啊，这话说。 最次也是二等 啊， 牛吧？ 牛！ 你看看， 所以 我就曾经拿过一次三等。 你还能拿到就不错了，所以人家最后总结出一句话来，叫做学习不努力没有人民币 啊。好吧，跟这挂钩了、 哎、我们希望大家都努力学习起来，努力工作起来啊！今天是周二，大家都加油加油加油啊！然后如果您曾经拿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奖金奖励， 嗯， 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你是怎么拿到的、 嗯、啊，跟我们讲讲您的故事。 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的各个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 昨天我看了 啊， 晚上看的，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今天没休息好啊？ 哎呦， 我就是因为昨 天休息好了， 我昨天休息的还行 不是前天休息。我昨天晚上看那个游泳比赛决赛7个单项， 哇， 哎呦，看的我热血沸腾啊！最后我就在我们家就直接嚷嚷起来了，但是最后 嫂子没拍你啊？ 没有，他也啊。你知道吗、 哦、最后都回来了、 啊、回来了，他7点半到的家、哦、然后呢赶上完了以后，第一项就是孙杨的男子800米、 哦、 啊，他破纪录了，等于是后来呢非常有意思，昨天晚上一共是7块金牌，7个项目、 哦、 啊，4项男子3项女子、 哦、 就等于是中国拿一项男子冠军、 嗯、 第二项安排的一定是女子、 嗯、 日本拿、 哦、 第三块中国拿，第四块日本拿，这么一字类推，然后到第七项之前是中国拿了3块男子、 嗯、 日本拿了3块女子、 哦、 最后一项是男子200米4×200米的男子接力、 哦、 但是呢咱们的接力队当中有3名选手，汪顺、孙杨还有另外一位年轻的选手、 嗯、 刚刚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参加过决赛、 嗯、 已经拼尽了全力、 嗯、 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就差那么半个手臂，咱们获得了亚军。哦、哎呦， 哎呦， 我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觉，我恨不得我上去、哎、我替他触臂去。 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没使劲，你在那做仰泳是吧？ 对，我就抓枕头，我就扔啊扔啊。哎呦，我的天，我的急啊！我告诉你， 你 我就因为这事没睡好。 你确定扔出去的是枕头， 不是 嫂子？啊！嫂子说、哎、又借做梦打我。哎。这个对，孙杨又一次拿到了一个个人第二金啊！当然，我们这是先说说孙杨这人吧，这事儿吧。孙杨昨天刚干了一件事情，得到了大家的表扬，对吧？ 啊！ 结果他紧接又干了一件事情， 什么呀？ 就是立刻又遭到了一群人的批评， 咋了呀？ 这个人真的是啊，我觉得孙杨经过这些事情都已经磨练了。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颁奖的时候，其他人就是当时那个小孩穿的是安踏的衣服，但是就孙杨自己穿了一身黄色的衣服。 哦，那我没注意这细节。 对，他是另外一个品牌的衣服。 哦， 所以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因为安踏是国家队的赞助商。 哦， 按说他应该穿国家队的赞助商的衣服，但是孙杨他自己身上有自己的代言， 有品牌代言， 品牌代言。 哦， 他一般这些品牌代言都会要求他们在比赛当中穿自己品牌的衣服。 之前没有沟通一下吗？这个事情，他有那么明星的一个队员，不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出现吗？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遭到大家的批评，就是说他没有契约精神。啊，就是其实他应该肯定是知道这种事情的。 对， 他作为国家队这么多年的老队员，他肯定是知道的啊。我们说这个，当然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小细节 啊？ 孙杨每次上来领奖的时候都会披着国旗。 哦，对，确实是，确实是。 哎，他每次都披着国旗吧？ 啊，而且还学刘翔，每次都蹦上来。 哎，他披国旗是为了干嘛呢？ 遮挡。 遮挡品牌 啊， 就把品牌挡住，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是既穿了这个叫什么国家队的品牌赞助商的衣服，那也没有违背自己个人代言商的衣服，就是说你不能穿其他品牌的衣服这样的规定，就用这种方式，这还是跟乔丹学的啊。 哦，反正这个方式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孙杨他当时在那件事情上是缺乏契约精神的啊。然后呢，安踏这个更是发表声明，他说的更狠，叫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哎， 哦，所以给出的这个扣的帽子更大， 这有点大，有点。 所以我们说。有功论赏，有过我们也应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对吧？你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 嗯， 有没有其他的前车之鉴可以借鉴的？ 对对对， 对吧？ 就我觉得之前应该商量好了呀，对吧？咱们除非他是故意的。对吧？ 所以这后面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看看如何处理吧。 别说那么狠。 对对对，来再来看一下中国这个亚运会当中体操男子全能林超潘哲贵，还有中国男排，这是一个大冷门，跟大家说一下，中国男排输给了哪个队呢？越南队。越南 男排很厉害。 你少来吧，越南男排。越南男排连亚洲八强都进不了。 越南男排当时，反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做过体育类的节目，那时候咱们中国男排有一些排球运动员直接输入到越南男排去打球，包括教练员，他们的水平其实还是蛮高的。 就是也是当时给他们提高了。 对，提上来了前几年。 但是现在这些，我们说那个现在真的越南连亚洲八强都进不了。 反正 然后中国男排就输了。 也不太争气，我告诉你。 但是这支中国男排是属于中国男排 B 队。 哦， 中国男排 B 队，哦，啊，那个外教洛萨诺率领的是 A 队啊，当然他没有出战这次的雅加达这个。 但是 B 队我刚看了，说张晨什么仲维军， 对对对啊， 这些 A 队的实力派的选手都在呀，郑国俊也是主力啊。 对，但是就还是输了吗？我估计是不是轻敌了呀？ 反正我觉得。 对吧？这你说你这种事儿，你说出来， 男排不好说。 哎， 就跟男足一样。 对，哎，别说人男足最近踢得挺好， 踢挺好啊， 在亚运会上 啊， 对啊，人家现在已经杀进到了那个八分之一决赛了，真是的啊！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这个沙特阿拉伯队啊，韩国队会 PK 伊朗队。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To the sunlight, boss 'em up.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I'm feeling like a champ in Dutch strange times. Rollie on my wrist, shout out to big time. Mama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n'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not the sky to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 wa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and let her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Now it's steak night. 你猜这俩是谁？这两个歌手？ 这两个歌手啊， 凤凰传奇啊， 反正不是欧美歌手，潘玮柏、袁娅维， 哎呦， 厉害了吧？ 没听出来啊。然后那个说一说大家的奖励啊， 啊， 人家说了那个就喜欢你的美，哎，你看人家 就喜欢我的美， 我的奖励去年的年终奖，中间的 中间的 中奖 啊， 因为我是开装载机的 哦， 我开了15年零事故， 哎呦， 奖励50,000元， 真棒。 这个你看啊，这些啊， 15年零事故，就跟咱们比如说我高磊作为一个主持人，我15年没读错过一个字儿，一样。 我吓我一眼，就刚才你说这段话之前，我跟你说， 我内心很挣扎 啊，就说这句话的过程当中，都出现了吞字儿啊，这磕巴，哎呦我天哪，这你像这种连续15天老出这个错误，是不是该罚点啊？ 是吗？那我明儿歇一天吧。 太贱了、 来看看王琦说 啊， 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说啊， 他那是他的奖品 啊，对， 他的奖品是一个吹风机 哦，是是是，上面还写着奖给谁谁谁，说那是1999年的8月1号，我在单位加班报月报表，夜里就下起了大暴雨。我们单位地处这个低处，又是商品库房。我当时才是个19岁的小女孩 哦， 就跟我们单位两位男同事搬沙袋， 哎呦， 把库房的门都给挡上了。 哇、 虽然这个奖品吹风机不是很贵，但是觉得太有意义了。 真的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那应该是她，就是干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没有去想什么， 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想赶紧把我们库房给堵死了，以后不能让水进去，我得保全我们的财产。 人家最后单位哎给了奖励，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 啊、 我给你一个吹风机，这也是一份表达的一份。 99年呀，啊，这算一个大奖了，是不是？ 哦、 估计男的是不是发一个刮胡刀？ 这，但是总之来说，人家这个王琦这种工作态度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对 对不对？不能像某些人啊。两天不出错就要求要奖励啊！ 这 来看来看一下，还有那个刘晓光说了，鉴于我长期以来对女朋友的长期陪伴与关爱，今天即将获得结婚证的奖励， 哇！ 感谢我能在今生遇见你，借着876的平台说一声玛丽，我爱你，玛丽 不是 沈腾吧？然后那个说谢谢主持人。好，祝福你们，真的是啊！ 对，祝福送给刘晓光，祝福送给玛丽这一对新人。 哎，祝你生啊、哎，不是， 这不是 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已经嫁给了，一般婚礼上都唱水晶。 哦，水晶怎么唱？ 水晶怎么唱来了？ 可惜不是你。哦，不是这首啊！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永远开心。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牌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牌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牌。 本栏目由菜牌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的，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正在举办，8月21号到25号会有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5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为观众带来4台精彩纷呈、风格迥异的演出。 近日郑以慈这座曾经的江浙银号会馆飘荡出粤剧旋律，适逢上海粤剧院徐王版《红楼梦》首演60周年之际，由上月携手郑以慈共同打造的古戏楼版的《红楼梦》也在这里正式唱响了。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将于8月30号上映，影片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唐荣、严兴鹏领衔主演，国家一级导演滕俊杰执导。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由钱嘉乐导演、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主演的电影《黄金兄弟》定档9月21号，还发布了新版的国语的歌曲《一起来一起走》和粤语版的《一起冲一起闯》。那么另外呢，《延禧攻略》当中大火的贤妃佘诗曼也加盟其中。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斗鱼》已经于8月17号在中国台湾上映。影片讲述了三个来自眷村的小混混偶然与大家闺秀的小燕子相识，虽然家庭背景天差地别，于浩还是鼓起勇气追求小燕子。这个 一部青春偶像励志片啊。 我们来继续看电影，贝利特别出演的传记电影《传奇的诞生》将于9月7号在全国上映。 哎， 电影《传奇的诞生》呢，讲述了贝利从贫民窟穷小子一路逆袭，最终是成长为球王贝利的传奇故事。 嗯， 贝利本人呢，在电影当中也友情客串，见证了少年贝利的成名前夜。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电影，叫《李宗伟败者为王》。 最近的体育电影挺火嘿。 嗯， 全是。 也宣布定档9月7号。这部讲述羽团名将李宗伟成长经历的励志电影，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首映。你看人家这名字起的就直接叫败者为王。 哎呀。 因为实在不好写胜者为 王。胜者为王。 胜者为王得拍林丹了。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大家都获得过什么奖励。 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就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动摇，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变老，快让我知道，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让我的感情再也没有问号，答案全部都揭晓，我们是这样 这首歌送给小光吧，哈、 啊， 那个结婚的路上的朋友啊， 嗯， 再来看一下奥林小克，曾经在一些运动会设计比赛中获奖，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大众甲壳虫车会比赛一等奖， 哦， 北京奥运会徽章设计优秀奖和入，哦， 好厉害， 这个好厉害对吧？ 啊 啊，哈尔滨大学。这个大学生冬运会火炬设计优胜奖， 嗯， 但是要说人生巅峰时刻，应该就是成为06年都灵冬奥会和08年北京奥运会两届奥运会火炬手。 对对，他前两天的8月8号的时候说过，他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个火炬手，而且发来照片了啊，可厉害了小伙子。那你继续加油吧，现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会徽正在征集，好像是持续到10月底，你也发挥一下自己的光和热，继续设计设计呗。 哎呦，这奥林小克，我们的听众当中还有这个火炬手 啊，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我这个感觉瞬间感觉我们是我们节目的荣幸啊。好，来看看、 来看看啊，这勇敢的勇说了，当年高考是我们市啊县级市的文科第一、没有奖金，但是我的政治老师因为我政治考了全地区的第三，而个人奖励我200元奖金。 哦哟， 就是说这孩子我培养出来我不容易啊、你看我这么辛苦， 就是老师自己拿钱奖的。 对呀、这孩子争气呀、 是， 对吧？我要能带个徒弟，是不是？这主持界拿个什么一等奖？ 每次高磊就是准时来上节目，我有一种想奖励他的感觉 啊！呸 开个玩笑啊，艾格瑞克森还直接给高磊编了一段话，让高磊念一下，叫贝利特别高兴地宣布加入北京人和队。 是的，加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现在的这个太阳高度角呢，还是对这个驾车出行呢要这个有一些影响，所以说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不管是开车的要注意，走路或者是骑车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呢也要注意。一方面呢就是开车的视线受到了影响，本身就增加了这个不安全的因素。那么再加上走路或者是骑车也会受到这个刺眼阳光的影响。如果都不注意的话，那就比较危险，这是这个情况。这是今天这个天气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明天天气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咱们预报的明天这个雷阵雨天气。从现在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就是明天的水汽条件呢是在中高层还可以，但是低层主要是这个2000米下这个水汽条件呢不够理想，所以如果是出现降雨的话，这个开始时间呢大概是上午就开始了，雨量呢总体不会太大，这是目前的一个预计。天气形势呢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变化，到底是像有利于这个出现降雨还是不利于出现降雨这么一个方向变化的话，那么请大家关注后续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天气都没有特别的变化，只是呢从这个今天从山西内蒙中西部逐渐的会自西向东会这个多一些这个云层，这个会慢慢变成这个阴天。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这个京津冀地区呢这个省会城市中的大部分都是32度这么一个高度。那么就全国的这个天气来说的话，还是有这么两个主题，一个就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降雨。首先高温天气的话，就是今天高温天气方面呢是在南方，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城市，这个省会城市中呢有这个重庆、长沙、福州、南宁和南昌，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或者是35度以上。其中重庆的气温呢预计的是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这是今天。那么北方省这个省会城市中呢就只有这个乌鲁木齐和这个西安是高温天气，其中西安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7度，这是今天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全国降雨天气形势分布呢是这样的，就是西北、东北、西南和华南呢都有。省会城市中呢今天有这个降雨的地方呢是西北地区是兰州、西宁、这个银川、这个西安，这个其中的银川呢是这个有这个大雨。东北地区呢是长春和哈尔滨，其中哈尔滨是一个中雨的量级。西南地区呢是昆明和这个成都，那么华南地区呢是广州、海口、这个香港、澳门、这个和台北，这都是有降雨。总的来看呢，就是今天这个高温啊以及降雨，对这个出游的这个朋友来讲呢都有不太有利的这么一个影响吧。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主要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揉、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9，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金广桥由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香白旗桥到上京桥由西向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你们曾经拿到过什么样子的奖金和奖品吧。 嗯， 对，都可以说一说。 我们 就是说实物你得到的比较什么样子的这个奖金或者奖品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哎， 甚至像刚才我们那位王琦，他直接一直都现在都留着19岁那年因为自己的一次这个行为而获得的奖励是一个吹风机。 嗯， 他依然保存着。 对。 对吧，啊，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大家都说一说你获得过什么奖金或者是奖品啊。 来， 看看还有哪些朋友。 邢红辉说了， 嗯， 我要说在工作单位范围以外， 哎， 拿的第一笔奖金，嗯，你猜猜啊， 是什么？ 谁给我的？ 谁？ 就是你们北京电台。 您是听评员吧， 邢老师？我们今儿没办什么座啊，邢老师。 对， 您不是啊？应该不是。他说200元 啊，哦， 好像呢是十几年前的事。 十几年前200块钱不少。 十几年前，我真的耶， 对吧？ 我那时候工资可能也就才2000块钱，1000多。 你少来，少来！ 我真的，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 哦，那你那房子怎么买的？来个， 我偷我的行了吧？ 哦，哎，我要举报，我要报名了，不是，我要报警。 你要报名？你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你。 哎呀，没有没有，我要报警啊！来看看啊，这个两人居士说了，在1990年， 嗯， 我获得了北京市总工会颁发的爱国立功标兵的荣誉。哟， 我厉害了呀！ 爱国立功标兵啊， 哦， 这个不是， 这是很高的荣誉啊。 对啊， 哦， 而且人大红花一朵，表彰大会在工人体育馆开的，纪念品有，但是没有奖金那个。 嗯， 哇，这个荣誉可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吧？ 对啊，就跟咱们五一劳动奖章， 嗯， 三八红旗手， 嗯， 是一样的一个荣誉，就是全国没几个人能得。那个时候要得到这个荣誉，真的是， 嗯， 我觉得整个单位， 嗯， 都特别特别的荣耀， 都得给他这个感谢他带来的荣誉啊！ 是是是。 好，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哪些朋友啊？这个陈冲说了， 嗯， 哟，我在大一的时候啊，哟，这陈冲不比那个演员陈冲差啊， 嗯， 说在大一的时候拿了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 嗯， 和同学们去了广东、澳门、厦门， 嘿， 然后那个回来之后许下了毕业5年之后走遍中国的愿望。 天哪，太厉害了！ 现在毕业4年了，开旅行社3年了。 哎呀呀！ 中国还有6个省没去过，觉得那一次是一个转变，现在也和小伙伴们一起做一些慈善，出资让贫困山区的学生来北京旅游，开拓他们的世界，激励他们更好的学习，不要放 弃。 厉害了， 真的好，真的好。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当然了， 你说你说， 如果他们有更多的行程想来参观参观北京电台，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到时候帮你安排。 对，陈冲，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 好不好，你不也想到的是这一点吧？ 对，我也是，我也觉得不 真的。 对，我想到这一点，但是我还想到了另外一点，其实有的时候钱不在于多，而是在于谁花和怎么花。 对， 人家拿到的是5000块钱，但是这5000块钱直接给他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 和人生志愿。 对， 人家现在开了3家旅行社了啊，不是不是，开了旅行社3年啊，不是开3家。 哦， 一下子说出了你未来的发展方向。 哎，最近我们也想出去玩一趟，要不然您够，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种人，啊，你这种人真是，昨天就要人医生的微信 啊， 今天要人旅行社的，你到底干什么？ 多个朋友， 看好了病就出去玩啊！ 真是啊，对呀，啊， 出去玩完了回来看病。 对，马琳娜说了， 哎， 嗯，我是名教师 哦， 去年我的课获得了北京市1等奖 哦， 而且被全国网络课程录用，哎呦，很骄傲啊，特别的骄傲。虽然没有奖励，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您工作的肯定， 对 对不对？ 这是属于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 那个大家要不奖励奖励他，对吧？你在哪上课啊？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啊。今天是聊的您获得过什么样子的印象深刻的奖品、 嗯、 奖金， 嗯 啊，然后呢，因为什么获得的？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对，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北京边检将陆续推出3大通关优化举措，年满7周岁且身高在1米2以上的儿童可以自助通关了。 哇，太厉害了 啊！对，这个举措呢，意在推动北京边检工作与北京商业旅游业、民航业密切合作，打造国际一流航空枢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兴区的消息。 嗯， 那么大兴呢将开展麋鹿保护自然遗产申报。今年呢是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将于8月24号召开。大兴区呢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着力开展麋鹿保护自然申遗，参与冬奥会吉祥物征集，建设北京南海子文化博物馆，举办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等重要项目和活动。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生命历史。大兴南海子地区是麋鹿的科学发现地，越说越不像了。 人家以为听错台了，这是哪儿啊？自然与科学频道吗？ 您过奖了。来，我们看关注一下，这个大兴南海子地区是麋鹿的科学发现地，本土野外灭绝地，还有这个重引进地啊，三地归一。那回归33年来，北京的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分别向湖北石首、浙江慈溪、河北滦河上游等地直接输送了497只麋鹿，建立了37个迁地保护种。 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嗯、 以后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的麋鹿，而且呢他们那儿还要建北京南海子文化博物馆、 哦、 那么以麋鹿文化作为重要内容，集中展现以麋鹿为代表的北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成果，展示皇家历史文化遗产，开展生态保护和科普教育，努力打造南中轴延长线上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北京文化新地标。 哎，这个你见过麋鹿吗？ 没有。哎， 你看， 就是说那个字四不像是不是？ 哦，这好像是说那个、哦、对吧？ 啊、 哦，我也没有见过。哎， 有什么脚啊？这个 就是那边大兴南海子有。 哎、啊，不就那哥们儿，他不是婚庆公司，是不是离那儿近吗？ 不是，什么人家婚庆公司，人家是玫瑰园的，好不好、 哦？ 你干嘛老叫人婚庆公司的？人家是玫瑰园的， 哦、玫瑰园、 啊， 这不就在大兴吗？ 对，他那园里面没麋鹿啊。对。不是所有的大兴人都有麋鹿， 好 吧。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旅游方面的好去处。上周六晚，古北水镇星空音乐季长城夏季音乐会在古北水镇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长城剧场拉开帷幕，由摇滚老炮崔健、携手歌手程琳、口琴大师杨乐、青年作曲家王飞南齐聚长城脚下，带来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音乐狂欢呐、啊。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 嗯， 世界最长直飞航线将提供健康餐。 啊， 新加坡航空公司定于10月份开通从新加坡到美国纽约的世界最长直飞航线。 嗯， 公司方面表示，为了帮助选乘这一航线的客人更好的倒时差，机上将提供健康餐。那么这条最长直飞航线的起始地点分别是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和纽约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嗯， 航线全长16700公里。 哦， 飞行时间你知道是多少吗？ 多少时间？ 18个小时零45分钟。我的 18个小时，那我在上面吃饱了吃。坐那睡醒了继续吃。 就是吃饱了睡醒了吃。 对， 大概得吃4顿菜。 哦， 真的是4顿。 所以人家提供健康餐 啊， 比如说正餐前菜包括野生海捕虾、面包、新鲜水果拼盘，主菜包括烤鸡肉、意大利宽面配西葫芦加帕尔玛干酪。听起来就不想吃呢。 西餐 吗？反正总之呢，人家推出的是这种健康餐，因为这种长时间坐着确实是，好家伙，做完了以后下来一称多了2斤是吧？ 对呀、啊，可是18个小时45分钟，将近19个小时，你说坐在上面多疼，屁股不疼吗？尤其是坐 没事起来走走嘛，没事起来走走，看个电影啊，这个找旁边的人聊 聊 天啊， 聊 聊 天 很快就过去了、 哎，咱们拉个群聊聊天，能玩会游戏，哎，我觉得这事可以、 放广告， 好吧。先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我们将会为您继续介绍关于2018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的相关政策，和您来说一说征缴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上年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基计算缴纳残保金，计算公式为 残保金年缴纳额等于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乘以1.7%，减去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后再乘以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按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规定的口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津贴、补贴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项目。 这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申报缴纳残保金的方式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欢迎您到时收听。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一生里，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 好，那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了自己曾经拿到过什么奖励，高累啊！ 我看到了一条， 我也看到了一条， 我也不想念。 我，你是看到赵斌了吗？ 我是，他发了2条， 他还发了2次。 你 我出去 不？你给我个电话呗，你们公司还缺人不？ 你看是这样啊，赵斌说了。因为啊，我拿的是公司高管突出贡献奖。 哎呀呀呀呀呀呀！ 高管突出贡献奖。 高管啊， 具体奖金我就不跟你们俩说了，免得你俩羡慕嫉妒恨。高管突，你猜一猜，你猜得多少钱？ 最重要还有一条呢。 还有什么？ 人说了，现金多少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个实物吧。 哦。 16年公司奖了我一辆运动版的 Q7。 Q7 就那个 QQ 第七版是吧？ 对对对 ，QQ 第七 版，腾讯 QQ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 第七代， 哇，厉害哦！倒闭，好，我们记住你了。来来来来，再来看看还有其他 厉害的厉害，继续努力，加油啊，赵斌啊， 加油， 说明您优秀。 对对 对, 对，等、啊、等你们公司上市的时候，记住啊，原始股给我们一点，好吧？ 这早就上市了。 肯定差不多， 就是 对吧、嗯？就是什么时候发原始股，别忘了我们俩哈。好，来看一下，还有一位这毛豆说太喜欢你们两个人，每天早上能一个人开车、嗯、咧着嘴笑着上班。 哎、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节目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啊。 是是是， 对吧？ 还要特别的夸夸一位朋友， 谁？ 随风飘走的云说， 嗯。 04-05年我在一个三产车队上班， 嗯， 在那个时候车队里有10多位老司机， 嗯， 可就是在年底只有我一个人得了全队的全年安全奖。 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1997年开始到今天我给你们发微信为止，我作为司机没出过一次违章和事故。 199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21年了。 哇， 这厉害， 太牛了，一次 多稳了，这个 真是比刚才15年那个，比我15年没有出差错还厉害。 说完了以后，有没有把自己抽自己的感觉？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奇闻异事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刚才咱们说咱听众里边有高管吗、 啊、是、啊、 对不对啊，有企业高管，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新玩的东西好吧、嗯、别老玩那 Q7 过时了，人美国现在兴起了这个，说就是各位你比如说还在养猫养狗养宠物的是吧，等等的这些都过时了、 啊啊、 在美国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 啊、 如今流行什么养宠物机， 哎呦 哎 多臭啊 勤洗澡啊，对不对？ 这个 最臭的是鸡粪的。 对， 对，傻了，咱说一说 这个养鸡过去呢，似乎总和农村联系在一块儿。 哎， 如今呢，随着一些研究成果的发布，人们意识到先前低估了鸡的智力水平。 嗯， 鸡在一些方面的表现和高智商动物类似，而且、 哦。 不同且有不同的性格、 哦、 于是呢养鸡也成为了部分精英人士的时尚，主人把鸡像宠物一样的养起来了。 哎呦，哎，你别说，我还在网上看过那个，就是那种鸡愿意跟小孩抱抱的那个 鸡抱抱，怎么抱呀？它张开翅膀， 不是不是，就是小孩伸开胳膊，然后要抱那只鸡，那个鸡主动的会把脖子放在那个小孩的脖子上。 哎呦。 对，然后主动的就靠过去让他抱， 这么聪明呢？ 哦， 跟狗似的 啊！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老是杀鸡给猴看， 这是鸡犬升天了， 对，少来，对吧？人现在啊，这个因为这个养鸡业的发达 啊， 现在还兴起了一股跟鸡相关的这个叫产业链。 哎呦， 比如说类似说鸡尿不湿，哇、哦哦，好家伙！ 而且我告诉你，还新兴了一些这个职业，比如说鸡语者。嗯 啊，鲫鱼， 鸡说什么，这个人他能听懂，然后给你翻译。 哎，我就会发现啊，总会出现那么多，我反正我认为这是一帮骗子啊。这我没见过哪个，这当然有一些动物的，就是科学家 肯定是有 科学家，人家是这样、哦、长期观察，知道这个动物发出这个声音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目的 或者怎么样、 嗯嗯。 但是那些号称能听懂这些动物语言的，我觉得10有8九都是那种混子。 对，这老师完全听懂肯定不行， 对吧？ 对吧？ 你在跟我说鸡在那说什么，我也没法验证，对不对？ 哎，就图个乐呗， 对，图个乐吧啊、嗯！所以大家这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个赵斌。啊，没事，养只鸡玩呗。好，来来，这个，哎，人徐秀岭说了 啊， 他是从1977年开始没有违过章， 不是， 1997年 徐秀岭是另外一个，刚才我说的是随风飘走的云。 哦哦，是另外一个人，吓我一跳。1977年开始开车。好，那个接下来时间咱们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花仙子说了，每个季度我都能拿到销售前三的旅游基金，奖励几千块钱呢。 哎呦， 更加坚定了我在私人理财服务领域的前行目标。 这个确实。 仙子儿啊、嗯，那我要没钱， 仙子儿，哎呦我天哪，吓死我！ 我要没钱的话，你能给我理一理吗？给我理出钱来。 哎、你 我没钱，你给我理出钱来。我告诉你，这是你的能力。 是， 我告诉你， 是这样。 你敢不敢挑战我？ 哎、你可以找一下高磊联系一下，他家里180套房子是吧？你帮他理一理，这个就都给他卖了，好吧？然后还有圆圆说了，10年前公司没有女生愿意去山东扶贫援建，只有我一个女生去了，领导为了奖励我，工资直接翻了一倍。 哦、 这个不，这个翻倍值。 值值值， 而且起码你那些姑娘品格好、啊。 对呀、啊，你去那个地方是一种锻炼呀、啊， 嗯， 对吧？你会重新找到自己。 哎，给你点赞，给你点赞。 嗯嗯， 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咱们大家就继续加油，多拿点奖励，多拿点奖金。改天咱们继续互动。 是啊，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 嗯， 对不对？ 嗯、 继续发挥我们的光和热，我继续朝着第16年不出错而努力。 嗯， 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什么，高磊？ 娱乐72变。 你确定？ 对对对吧？ 嗯，好，别出错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Bonjour.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领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